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3月13号星期天，台湾时间下午2:26。 耶、yeah! ！ 为什么要说台湾时间呢？因为零二现在已经在韩国生活一个月啦，恭喜他。然后来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小插曲，这是我们 我。 第二次录这一集哦， 我很抱歉，我对不起大家。 零二刚刚的音档是完全没有任何音波的哟。 好像我就是有按下那个录音键，结果不知道什么声音都没有录进去，我真的要疯了， 我超崩溃。我们现在再来讲一次，就是刚刚讲过所有的话，就是跟我们第七集， 对，全部都在。 我们第七集，我记得游子的归宿那一集，我们也是重录了一次，应该是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一集讲了很多跟宿舍有关的。然后我们讲到什么烂掉，我们讲到什么，就是清冰箱之类的。然后你问我说，我们遇到什么很脏的东西？明明上一次就是明明在第一次录的时候已经讲过，你第二次还表现得很有求知欲。你说，哦，真的吗？我很想知道哎、欸， 我很假， 疯掉，没有就很好笑。我就觉得哇，你好努力。 有点崩溃的是，我们刚刚已经录，其实已经录30分钟。 对，上一次好像，上一次也差不多30-40分钟之后才发现。 啊，这是真的吗？真的是不好意思。 欸、而且就是真的是太万幸，我室友在那个时候开门，所以我们才停下来看。 欸、对、欸。 然后我跟你说，OK， 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声音怎么样？然后你点开发现干没有音档， 不然录完一集，我可能都以为有东西，我那我会更崩溃。疯掉欸， 好，我们感谢我的室友，我室友很棒， 谢谢室友，让我发现我自己就做了蠢事，可以提早发现。 好，那我们来分享看看，就是在来重新来哦、喔， 对， 就是、我们在韩国的那个生活哈、喔， 对对对， 怎么样呢？这一个月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是他，你也是求，你也是求知欲百中，你好努力哦、喔， 来吧，加油。 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现在录音的方式、啊？ 哦，对对对，我们现在是远端录音，这是我们就是第一次真的正式的远端录音，其实之前有尝试过，在台湾先试过，但我们发现就是一直会有时间差， 对， 所以大家如果之前有听过我们的广播，就会听到大家好，我们是520的时候，5520我们是一起讲的，但我们今天决定要把它分开了，因为我们默契真的零分， 默契太差，找不到那个 tempo，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同步，那是太难， 對，所以就变成是零二这边先说我们是，然后我说520再接着讲。我们的时间这样， 对，但我还是会尽力剪啦，如果就是大家听起来还是有一点怪怪的话，可能就包含一下，我相信我之后会越剪越顺手。 刚我们第一次试的时候，因为零二为了想要等我说我们是5520，然后他讲成我们是55220， 不然多讲一个二， 谁是5520， 不然多讲一个二。 对，好，来吧，我们来分享一下韩国的生活。 好，像我现在就是已经在这边生活一个月多一点的，然后因为现在今天刚好是13号嘛，前 anyway 反正前几天嘛，就是刚好满一个月，然后隔天的话就是我跟俊的3周年的纪念日，这样子 把以前没过的节日全部都过起来。 对，没错，就是因为我来的时间刚好就是隔一两周就刚好是他的生日，然后后来就是又是情人节，然后又再来是周年这样。 然后明天就是再一个情人节，我们准备好要跟俊要礼物了。 对，没错。虽然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根本就是突然惊觉，原来明天是情人节这样子。 身为一个单身的人，居然比你还知道。 对，但我还好啦，就是3月14号比较没有再过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能够聚在一起，我就已经满意足了。不一定要真的就是大肆的庆祝啊，或者是买礼物什么的，这个我倒觉得都还好。 哦，对，有一个点我们刚刚没有聊到，我想要问，就是你在刚到韩国的隔离的那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觉得比我想象那么短欸，因为我后来就是他们的政策一直有在改变，我原本要去之前，他本来是说隔离10天，结果我要去的好像前一两天的时候，他们突然政策又改说只要隔离7天，所以我就只有在家里待7天。 而且你们那边是不用到什么隔离旅社，你们就是居家隔离。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待在我们现在租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那韩国的疫情控制的好吗？ 不好啊，就很严重啊。 okay. 像我现在去上课，然后好像才上了第一个礼拜，好像才隔两天而已吧，就老师突然在那个群组里面，就群组里面就传说，哦，我们班好像有人确诊，就叫大家赶快用那个快筛，然后就是叫大家拍那个结果，然后如果你就是有就是阴性，你才可以去学校这样子。 韩国的快筛好取得吗？ 一样在便利商店跟药局就有。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老师是早上的时候就是临时传那个讯息，所以我就是很慌张，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俊又去上班，所以后来俊因为就是不知道我在干嘛，他就是后来还打电话给我的老师，就是很像家长你知道就是问说现在要干嘛，反正后来的结论就是要去买，就是去买那个快筛，然后回来自己测。 嗯， 然后我之前好了，前一个音档里面有讲过，就是我现在来这里的一个月之后，我的一个障碍就是我还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买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跟韩国人就是一对一的对话这样子。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因为俊不在家，所以我就非得要自己跑去便利商店，然后自己去买那个快筛剂。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是还特别问俊说，哦，那个就是我想要买快筛剂要怎么讲？然后他就还打字给我，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抹背。然后到了那边之后，我就是不敢，我真的不敢讲。然后我就后来就是找了很久，我终于靠我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个快筛剂，然后我就随便抓了几个，然后就直接去柜台结账。 你没有想说看着俊打给你的，就是直接看着手机念出来？ 我有想要讲，可是我就想说，如果我找得到的话，我应该就不用特别讲这样子， 尽量减少跟他们讲话的 次数。我真的就是有那个叫什么心魔在吧？我觉得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因为他是韩国人，他会讲他韩文讲很好，我就会一直想要 废话 依赖他，就是什么事情都需要他去沟通什么的。 嗯， 我就会变得比较不敢自己去开口。反正那一天就刚好因为那个机会，所以我就是成功的自己去买到了东西，这样子。虽然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 哦，真的哦，但还是要跟他们说谢谢吧。 对对对，就是那种很简单的会啊。可是他如果跟我问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不会回答。 嗯， 但是只是单纯的给他东西，然后付钱，然后跟他说谢谢，那还好，那就 OK 这样子。对，反正你刚刚问说疫情好不好不好啊，而且后来就是去完学校的隔一个礼拜，就是三个礼拜，然后又说什么我们班级还是别的班，就是又有人就是确诊还什么的，所以后面就 哇太容易了吧？ 就现在真的很容易确诊啊，像他就是像俊他的朋友，也都很多人确诊的， 就确诊过， 然后 在康复。 对，然后他的老板确诊啊，他老板的一家人都确诊。 哇，那俊呢？俊本人有这个经验吗？ 没，他很健康。 OK OK， 那就好。 对对对对对，反正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全部改成线上上课。 嗯， 然后要到下个礼拜三吧，就是如果大家都就变比较正常，然后快筛都过的话，才会去学校这样子。 所以你们那边也会像台湾，它是召开记者会嘛？那韩国的话会有类似记者会这种东西吗？还是 他们好像没有台湾那么勤劳，每天开记者会 哦。 但是他会有，就是每天会传讯息来跟你说，就是今天确诊几个人，就是 所以那边的人数， 我住大邱，他就会说哦，大邱的就是现在几个人这样子。 那边人数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都几千个。 哦，一天就几千个吗？ 对啊，然后他就会说什么，他会分区嘛，什么中区、北区，什么什么区，什么北区几个人，中区几个人，这样这样这样。 哇，一天就几千个，很多哎、欸， 很多啊。 因为我觉得韩国好像也不是到非常非常的大，你懂吗？如果今天可能是，中国确诊一天几千个，就德国就是这种比较大的国家，我就会觉得好像还 OK， 因为感觉就是平均分布在整个国家里。可是尤其就是你们又只有南韩，就是又是韩国的一半， 嗯， 然后一天就有几千个，就会觉得非常多。 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跟在台湾大就是民众的心情很不一样，就是在这里大家都很习惯，就是哦哦又确诊哦，哎、欸、你也得肺炎哦，哎、欸、什么哎、欸、怎么你还没什么这样，就是他们就是态度一派轻松这样子、哦，就是不会像台湾说什么我已经确诊了，然后就很紧张。 戴口罩吗？ 要啊要啊，但是就是 可以也是要戴口罩， 就是一般在路上大家就戴口罩嘛，可是好像也不会特别影响到生活。他们之前有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店家像餐厅什么的要在晚上九点就结束营业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比较不方便，可是这个政策后面好像又改了， 好像改到10点还是11点，然后可能我在猜最近可能这个就会直接取消，对他们来说其实没什么意义、啊、又不是说过了晚上9点之后就是病毒不会乱跑。对啊， 那你们戴口罩就是如果不戴的话会被罚钱吗？还是其实这边没有这个政策？ 不戴应该是应该也会是有相关的 警告之类的吧，但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样子。但你反正你跟台湾很一样啦，就是你进餐厅或者是你只要离开座位，你就是要戴口罩这样。但他们就是不会去限制内用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还蛮一派轻松，就是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像俊也是，就是很习惯了。说哎、欸，你知道我今天谁？我朋友就是也确诊了，所以我觉得， 这民俗风情不一样的感觉。像台湾人真的就偏紧张。 我觉得有可能是。有时候可能是媒体的报道会让大家就是比较恐慌跟紧张吧，然后可能我不知道政府的政策到底怎么样啦，可是可能就是你一直想要去控管到就是非常完美的话，那一定会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这样子。所以他们像韩国现在就有比较在往那个叫什么、啊，与病毒共存的那个路去走。所以像前两天。就是你只要是有打完3剂的长期签证，或者是你是韩国人，只要入境就不用隔离这样子。 嗯，已经不用隔离了哎、 嗯。 好像很多国家都陆陆续续开放了，台湾好像准备也要了。 希望啊，但我不知道隔多久。 我有看到，因为我有朋友他是远距离恋爱，也是远距离，然后是台湾跟新加坡、嗯，然后他们也是2年不见喽。 嗯、可是我记得新加坡好像还好哎、欸， 新加坡好像疫情也算严重吧？ 之前好像是，可是我记得新加坡好像不用隔离哎、欸，好像可以，好像可以过去、 哦。我忘记是台湾还是新加坡， 对， 因为我是看那个学妹 PO 出来的动态、嗯，反正他们也是2年没见、嗯，就是也是因为这些、嗯、政策的关系，但他们就是应该是准备要可以见面了。 恭喜恭喜，真的不推荐大家，真的不要 推荐远距离恋爱，还是不推荐什么呢？ 都不远距离跟异国恋都不推荐。 OK OK， 不推不推，请不要轻易尝试，除非你是恋爱勇士的话。 那来聊聊你就是解封，是解封吗？就是你隔离完之后的韩国生活，应该有差不多一个月可以来分享。 对对对对，现在先讲一下，就是。我在从台湾要到韩国之前，我就是自己又重新再创了一个 IG 的账号，然后那个账号里面就是全部都是各种的现实动态啊，然后那个动态就是我会去拍我就是在干嘛，可能是走路啊，或者是我煮饭啊，或者是有些是一些比较意义不明的影片。对，所以就是那个谁啊，伊巴也有在看吗？ 我蛮喜欢的。 对，你有跟我分享说你很喜欢看，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对于韩国的一些小生活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这样子。 它其实不是那种非常认真的介绍文，但它是一种很日常的感觉，譬如说就是拍拍那边的街景啊，或者是就算只是你知道走到他租屋处，然后再从租屋处离开，然后在车上，然后男友开车，就是这些很小很小的片段，然后一些简单成路边摊食物什么，这些我都觉得很好看，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看日常 vlog 的人，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话，然后你也开始觉得，譬如说你也喜欢看韩剧好了，然后我觉得这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是一个我很亲近的人正在体验我以前只能在戏剧上看到的东西， 嗯， 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可能也是投入了一些精神在这里面，因为我是真的我甚至不会快转它，我甚至会等它跑完、 哦、你把它看完哦， 我把它看到底，我每个几乎都会看到底。 你很有耐心 耶，而且我就譬如说我现在人在外面忙，然后我把它点开了之后、嗯、我发现、啊、是很长的影片，那我回家再看，我还会先把它拉掉。因为我会怕我把它我怕我把它看完之后我就忘记回来看、嗯、我就说 OK 拉掉，然后回家再看这样。 很感动欸。有一些朋友就是也会跟我分享说、哦、他们就是很喜欢看这种就是小废片，那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本来想说哦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如果我出去的话可能就是那个限动就会变成一个痘痘这样子，就是很多点这样。 没错， 然后我就想说，惨了，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一直在洗限动，就是会很烦这样子？结果蛮多人就是跟我分享说他们喜欢这种东西， 嗯、 对。但我那时候原本创的这个账号的用意也不是说特别想要经营什么的，我只是想说，因为我的个性是那种我不太会去跟别人分享我生活上面的事情，除了在录音的时候了。就是一般生活的时候，我还就是有朋友跟我抱怨说，他就怎么都我都不跟他分享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是来之前，我就想说，好，那既然大家就是会担心我的话，那我就是可能每天就录个几个小影片，让大家知道我还活着，或者我最近生活活得怎么样这样子。前面那个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就是之前不是从澳洲回来吗？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很后悔，为什么在澳洲的时候没有去多记录一些那边的生活，或是多拍一些照片什么的，就是一些很小的地方，可能我想要回忆起来，就是会比较难回忆，因为有时候你只要拍，像我拍照的话，我都不是一直时时刻刻在拍，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比较大的活动啊，或者是比较大的可能我们出去玩什么的，我才会去拍照或者是记录那些。可是有时候你想要回想一些就是很生活很琐碎的小事情的时候，你没有记录，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在到了这边之后，我才比较有意识的就是去记录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所以我现在在拍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瓶颈，就是我有时候会变成是说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才会想要拍，就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子。 欸，我发现我跟你也是，我也是这样欸，就是我去，譬如说我去某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开一个精选限时动态给他， 嗯嗯， 我就会把那一次的都放在这里面，然后这个之后就不会再动了，然后他的取名可能就是那个地名，譬如说澎湖啊、日本啊、香港啊这样。 对对对 对，但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一直需要提醒自己，譬如说像有时候我在这里可能久了在习惯，可能有些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嗯， 可是可能对其他人没有体验过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很新奇。比如说，可能我去便利商店，现在我就会，对，像我可能现在去便利商店，我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其实可能对一般就是还没有去过的人来说，可能很新奇。那我就有时候会忘记拍这样子，我就有时候要提醒自己。 Seven 的品，你那边的便利商店品牌也是 Seven Family 这种吗 ？Seven 有，可是我好像没看过全家，欸，好像没有全家，欸。 你刚刚说 Seven 有，然后全家没有， 好像没有欸，没看过全家欸。全家是不是日本品牌？ 是， 那应该没有，因为他们不喜欢日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韩国不喜欢日本吗？可是 Seven 也是 ，Seven 也是 ，Seven 是美国的。 哦，是哦，欸，我以为 好像是， 对不起，我知识量很低，我以为 Seven 也是日本的。 我记得是美国，但让我就是查一下，免得我就是。 刷蠢， 对，免得刷蠢，对， 你那边的 是美国 ，OK OK， 美國，对对对对。 那你们那边的便利商店也是有点像连锁的吗？还是都是自己的小小杂货铺的？ 有杂货铺，然后也有那种连锁的，也有 Seven， 可是 Seven 在这里好像比较不是比较大众的，就是如果是以台湾来说，比较像是 OK 跟 Life 的那种感觉。 哦 ，OK 那个 level， 对，他们比较大的是 GS2 跟 CU。就是这两个是比较大的连锁的便利商店这样子，对。但里面的 功能呢？ 功能，我觉得台湾的便利商店真的太万能了，好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得上台湾的便利商店。 哎，我也觉得台湾便利商店超强。 台湾便利商店太方便啦， 热压吐司真的是我 热压吐司啊，然后还有手摇饮料啊，还有茶什么之类的。他们也会有咖啡啦，可是好像就是那种一般的标配。 嗯哼。 对，不会像 Seven 有那么多，就是太额外的 热的冷的啊，然后能加冰块加多少啊，这种。 对，就是比较一般正常这样。我有路过便利商店吗？我好像没有路过。 你们那边可以买就是活动的票券吗？或者是车票啊这些的？ 还没有试过欸，到时候如果真的有尝试的话，我会再拍影片，拍小限动给大家看。 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开 YouTube 欸，突然觉得。 可是我就不想剪辑啊，我懒得剪辑。你知道，因为限动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有一个比较，就是 15秒， 就应该说怎么讲，一个就是像是快速的剪辑方式，就是切切切切切这样子。 OK OK， 那我觉得你就用 IG 好了。你的 IG 可能如果之后红起来，就可以接业配了耶，就不用担心在那边的。 我是 我是没有野心这么大了。对啊，但就是我自己，就是有些人跟我分享说他很喜欢看什么的，然后我其实觉得蛮开心，而且我特别喜欢这边的街景。 嗯， 我就觉得，因为现在刚好就是冬天准备结束，要接秋春天，所以他们的那个树啊，就是都没有树叶，就是枯树枝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觉得很浪漫这样，所以我就很喜欢拍，就是很多街景。 我常看你 PO 都会觉得韩国太阳很大，但听你说韩国其实都是零下几度。是不是 太阳很大是没错，可是就是冬天的时候真的超级爆冷的，有时候就是零下什么11度，我都觉得我的手指快要冻僵掉下来这样，我真的快冷死在那边。 好喜欢你们那边的天气哦， 这边的天气对比较干比较冷，就是干冷啦、嗯。就是你如果是在台北那么湿冷的地方，你可能来这边会觉得身体会轻松很多。 嗯哼。 对啊，所以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里的天气的。 看你 PO 我也很喜欢，因为就觉得很像画， 看起来干，应该看起来很干净这样子，空气很干净，但其实也还好，没有特别干净，只是就是舒服的这样子。 嗯嗯嗯， 对对对。哎、欸，刚刚没有分享账号哎、欸，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因为我那个是没有锁起来的，所以你也不一定要追踪啊，你不要追踪也没关系，你只是如果想偶尔看一下生活的话，可以去 看一下很多点点的那个现实动态，你点开就都是点点。 对，而且因为我就是限动那些，我还不把它留下来，就是我会分周，就是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所以如果你前面没看到的话，你可以回去看这样子，反正。我也不想介绍我的账号太多，我也不想以我的 podcast 的名义，然后来去业配太多。我的 业配用业配好好笑。 对，反正就是跟大家说我在做这个记录了、啊、如果你就是有兴趣想要看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个账号。 嗯， 那这个账号的账号名称， 嗯， 是 COJI， 然后下底线 KR。 OK, COJI 下底线 KR， 我帮大家再附送一次。那我们之后5520有可能有机会的话，零二说他如果有空的话，就会来经营一个 IG， 就让我们跟听众之间有更近距离的接触，或者是我觉得可能也 一些互动这样， 对，可能也可以拓展一些有想要拓展吗？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可能会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这样。 对，我是野心没有那么大，我也是，只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录音的时候可能讲了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推荐的东西，就是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嗯，然后想给你们看看图片啊，不然好像都有点像空讲、 啊、 很好笑。 对，就有时候描述你知道很难、 嗯、 很难能够真的理解这样子、嗯、但有先等我这边就是生活 OK， 然后 再稳定一点， 对，有余裕的时间，我没事的话，我可能就会来经营一个我们520的 IG 这样子。 OK， 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一集，其实主要内容是想要问问看零二啊，重新回到学生的生活，在学校这些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这样。 对，就是先讲结论好了，就是以结论来说的话，我觉得学生生活真的是比起我想象中的还要再辛苦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为什么会觉得就是有这样的落差？就因为我以前不是当老师的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在听课的学生，我就很羡慕他们，好像就是可以很轻松什么的。但是来到了这个学校之后，我原本以为我报名的语学堂会是比较偏向那种快乐学习法，结果没有，就是一进去第一堂课就跟你说，哦，平常就是每天都会考试哦，都要写听写考试，然后都会有作业，然后你回去每天都要复习，然后会有期中期末考，如果你就是没考过的话，你就是会留级，要在那个等级再重新读一遍， 就是整个学年一样的东西再读一次。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是说你一开始进去上课的时候就是压力就很大。对，就变成是说你上课的时候已经很吃力，因为老师都是用韩文上课。对啊，上完之后你就是都还没消化完，然后一回去就是还要再花很多时间复习， 然后隔天又要考试。 对，隔天又要考试，而且因为像我以前在台湾学的韩文的补习班是比较少去写听写的，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等于要从头来。像因为我比较弱的就会是写作的部分，因为很多的字其实我都背不起来这样子，或者是都还比较不熟悉。你如果有是一点点韩文底子的，你就会发现有一些音其实都很像。 嗯， 啊，他如果念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耳朵没有打开，就是听仔细的话，其实 分别不出来太多的差别、嗯、或者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特别的用法或者是一些例外的用法，那个你都是要用背的这样子。 然后他们那个声音都会，我觉得很难的地方是因为我最近因为02的关系有去稍微接触一点点韩文，就真的是非常微薄的，他们就是你譬如说它是有点像组合音，你就是你学会所有字母然后把它放在同一个字你就可以念出来，你就是有点像一样画葫芦的把它念出来， 像 BPMF 那样子，就是 对 啊，你就念知道它念 哒 这样， 但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是你绝对念得出来。那我觉得他们比较难的地方是他们像我们一定是一个子音加一个母音，但他们可能是子母子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子音会连到下一个字， 对对对， 如果那个字是母音的话它就会从最后一个字连到下一个字的母音，这样直接连过去， 对对对， 所以如果单 母子子这样子， 对，虽然单如果单纯是用听的话非常容易可能把下面的那个中声移到新的那个字的前面，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是要特别要背的、嗯、然后你才会记得这样子、嗯、但因为我写作就真的很弱，所以我现在的练习的方式，如果有看那个 IG 的先都知道，我现在读书的方式就是我可能自己先练习，先写过一遍。嗯，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个对话或者几个句子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自己先写过一遍，然后我就会请俊就是他念，然后我写。 嗯， 然后写完考完之后，然后就是来改错，然后可能这个我们就会重复个一到两遍这样子。 嗯。 嗯，这是我的准备练习法，但是真的很累，我每次读都要读连两三个小时。 你说同一个句子吗？就是同一个对话 的？就是考试的范围啦。 你们考试范围很广吗？ 很广吗？大概就是有看看那一天的上课的量，有时候少一点，可能就是六七个句子，然后选五个来考。可是有时候可能那一天考学的东西比较多，它可能会是一串对话。那可能就会是两个对话 ，OK， 好多， 对，很多。然后因为句子就都很难，所以有时候准备就是要准备很久这样。然后这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在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老师，我不是说老师都是用韩文讲课嘛，所以他有时候讲那个范围、嗯，你如果没听清楚就会很尴尬， 嗯， 或者是明天到底要不要考试，明天有没有作业什么的。然后你如果那时候就是放空，你没听到的话，就会很尴尬。然后我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就很紧张，我很怕我就是准备错范围，我还特别去问了老师，他说考试的范围是哪里。那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是有两个老师，总共四堂课嘛，啊老第一个老师就上前两堂，第二个老师就是上后两堂。那说要考试会考试的是第一堂的老师，但他们就是课程是连贯的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下课的时候，我就问第二个老师说，考试的范围大概在哪里？然后我还一页一页就是跟他确认说是不是考这里到这里。结果隔天，因为他刚好指到的地方是有一个很长的对话， 嗯， 啊前面都比较简单。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准备后面那个比较长的对话。结果隔天考试的时候根本就都没有考那个地方，他只考了前面比较简单的对话。 哇，你被骗了欸。 对，我就被老师骗。然后我就第一次考试，然后我就拿零分。 我有看到那张考卷，那个在刚刚提到那个 IG 里面有。 对，因为这个零分啊，就是我不是说是考里面抽五个句子考吗？他、嗯、不是说你错一个字给你扣一分的，他是你只要一个句子，只要错了一个小地方，你那一条就是零分。 错了一个小字母就不行了。 对，就不行，所以我就是等于是东错西错，然后我就五个句子都有错的地方，然后就拿零分的。 好惨。 那我就好像忘了跟朋友分，还是跟你分享。我说哇，好久没拿零分。 有，你是跟我讲。 对，上一次拿零分是高中考数学的时候。 哎、欸，高中考数学超容易拿零分，好吧？国中也很容易。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有一点挫折啦。 嗯， 就是因为我前一天真的准备很久，然后就是又很紧张，结果隔天拿零分，就是有点被自己废到笑的感觉。 那你那个他就是老师念什么，然后你把它写出来，就这样。然后他如果已经给了你范围，就是你说六个句子，他抽考五句，所以他有点像是你只要把那六句通通背起来，嗯、你基本上就一定会拿满分，对不对？ 对对对对。 OK。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好处啦，就是在这样练习下面，就是我在短时间内就是写了很多韩文这样子， 嗯， 然后也可以就是把那些句子背起来，就是也是好，嗯、只是。会变得有点像是怎么讲冲刺般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跟我原本预想的快乐学习差很多。 欸，我觉得这有点偏向台湾的教育，就有点像填鸭式的，你有觉得吗？ 我不太觉得是填鸭式，因为我觉得学语言可能 一开始的像文法那些本来就是要多念多背，我觉得也都还算、还算正常，只是我原本预想的可能会是有一些什么可能认识新的韩国人啊，或者是可能一些文化体验就比较没有这样子。 你可以分享看看你就是考试分班考那天的小故事。 我考试分班考那天就是刷了一个大白痴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讲，录了第六次还是要讲。 对，录了第六次还是要讲，因为隔离，我隔离来这里隔离完的过没几天之后就是学校的分班考试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家距离那个学校的部分的话是要搭公车去的，所以我还特别在分班考试之前我还请俊就是带我坐公车然后去到那个学校，然后隔天我就想说嗯好，就是前一天我已经演练过一遍了，然后因为我那几天真的蛮紧张的，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应该就是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当天呢早上六点的时候我就起床，然后就开始准备，然后到学校因为是九点要集合这样子。然后我到了那边之后想说，因为我到的时候很早，大概八点半左右，我想说怎么都没有人，是我太早到吗？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然后等了很久，就大概8:50，然后就快到九点了，怎么都没有人，然后我就很怪。对，然后我后来就跑去就是学校里面的那个办公室，然后就去问问里面的老师。然后我那时候还很俗辣，我还不敢讲韩文，然后我就用英文就问他们说，今天不是要考试吗？怎么就是没有看到负责的老师？然后因为那个助教他也不是负责人，所以他还特别帮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不会吧，我应该没那么白痴吧，我应该不会搞错日期吧？ 就是有。 对，我看的那个就是助教传给我的时间，他写22号，然后我一直以为那天是22号，结果那天是21号，然后我就很尴尬的跟那个助教说，哦，不好意思，好像是我搞错日期了，我明天再过来。 你刚刚说我明天再过来很有礼貌。 对，然后我就是同一个地方，然后我连续去了3天，就是这么的耍白痴， 很可爱啊。 然后到了那当天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前面已经去过2次，我本来想说我应该就是已经很熟悉了，我就可以不用那么早到，因为那时候很冷。结果我就晚了一点点出门，然后到搭公车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前一班公车已经跑掉了，结果我又在寒风之中，那一天零下11度，对，然后风又很冷，我就在那边就站了20分钟，然后等下一班公车来，我差点失温在韩国。然后后来就是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就是真的太冷了，我就是身体变得有点不舒服，然后手指也冻僵，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那时候我到考试的地方是已经就整点，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准备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在考试的当下的时候，就是手就很冷，然后全身也都很冷，然后又很想上厕所，所以到后面的那些考试的题目的时候，又都全部都是韩文，超难。 哎、 就是 欸，你那张考卷是整张都韩文吗？就没有任何英文的踪迹都没有， 完全没有，全部都是韩文，所以我连题目都看不懂，就只能用猜的。比如说有下底线，就表示是说哦，可能是要选错误的。 哦，好， 对对对对，所以他的那个考试的方式就是有几题是文法，然后有几题是阅读，然后阅读就是一个方，就跟之前我们考英文考试一样，一个方框子，然后里面就是会有一段文章，文章读完之后下面就是会有一些描述，然后再选错的或者选对的，所以等于就是很吃力的要把那段文章看完，看完之后还要再先去看下面的选项，然后再去把它选出来。但我那时候真的太想上厕所了，我好像考试考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膀胱就快要爆炸，然后后面大概有4-5题吧，还是5-6题，就大概有2面，对，我就全部都用猜的，然后猜完之后我还提早交卷。 哇，大家一定觉得你很强。 就是因为我前面就是考试考到一半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提早交卷，我想说哇塞，他们也太厉害了吧，就是怎么可以提早交，就是这么快 就写完的吗？人家可能也是尿急耶，跟你一样耶， 有可能，我不知道，就想说那时候就是想说哇靠，大家也太厉害了吧。结果后面就是分班考试结束之后，我看到那个提早交卷人，他要跟我同一个等级。 跟大家说一下你在哪一个等级。 我在2级，他算是初阶，就是韩文的等级是从1、2、3、4、5、6这样子，啊，我是在第2级这样，但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因为我那时候考完的时候，我不是都乱猜吗？我想说死定了，我一定就是从第1级开始上这样子，结果考试分班出来，我在第2级，我就 好吧，还蛮意外的。可能我猜的时候有很多就是猜中这样子。 那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台湾其实在考函检的时候也是考两份考卷，就是考那个叫什么 topic 吗？也是考两份试卷，然后它的分级方式就是你的第一份怎么讲，就是比较简单的那份试卷啊，它是让你去分第一级跟第二级的证书，然后比较难的那份试卷是分三四五六级的证书，那就是看你考出来的成绩是多少。如果你是考比较简单的那份试卷，然后你成绩稍微就是低空飞过一点的话，那你就会拿到第一级的证书。那如果你是比较高分的话，你就会拿到第二级的证书。那就跟整个比较难的那份考卷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是低空飞过就是三，然后你是高分考过就是六这样。 哦，是这样哦。对，欸，你没有跟我讲，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 对，因为我最近是真的认真有就想说，哎，有被就是零二燃起一个就是有点想学韩文的心，然后所以就稍微问了一下身边有真的考过韩检的朋友。 我是韩文传教士耶，因为我身边已经有几个人都跟我说他要学韩文这样子。 其实我以为只有我耶，你当你跟我说有很多人的时候，我吓到耶。 没有到很多人啊，还有 Fisher 啊。 哦， Fisher 开始学吗？ 对， 他之前本来就有学过，然后中间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因为我又就是有再开始学，他就说他要跟我一起学这样。但我觉得有点压力山大，因为如果你们大家就是毛起来猛读，结果最后韩文就是比我好很多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没用。 我跟你讲不可能，因为你现在人就生活在那个地方，你甚至连使用中文的机会都少之又少。哎， 我觉得很难说。 好好笑，好期待自己超过你啊。 不行，你们不可以这样平静。你们快乐学习就好。 我们快乐学，我们不要有那种填鸭式的考试。 对对，你们快乐学习。我是因为要考试，所以没办法。 我们可以稍微来聊一下韩国的韩文教材。你现在，我们刚刚聊到说，就是在上一次录音档不见的那一次录音里面， 不好意思， 有讲到我们两个目前都是用首尔大学的韩国教材。 对对对。對，我刚刚有聊到，就是其实如果你是自学的人的话，我其实比较不建议你用首尔大学的课本。 我要跟大家说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现在打开来看，因为其实我是有点偏自学，我只是跟一个学妹拿的课本，然后我有不会的会问她，可是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很常麻烦别人的人，然后我就打开第一个单元，只是第一个单元而已哦。就是我们先不论就是教你子音母音什么双母音那边怎么念，反正你就是打开文法第一个单元，它就会有给你文法便利贴，然后那个便利贴就是没头没尾的告诉你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它就是一个便利 where， 它一点都不便利，然后它就是会突然出现一些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单字，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要自学的话，拿这本课本可能会有一点难，然后 你可能会有点挫折跟辛苦，想说上面到底在写啥小。 我们让零二推荐一下他那边觉得自学比较适合的教材。 我因为我其实自己用的课本也只有首尔大学的，跟另外一本是我之前在台湾上那个韩文课的课本是高丽大学的，我就只有用过这两本。那如果这两本硬要比起来的话，我觉得高丽大学里面就是叙述的文字会比较多一点，你可能还比较知道他在干嘛，那些中文稍微 多一点点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两本都可能还是会需要有老师带，会比较适合一点。他可能会跟你讲解比如说文法里面的一些用法之类的，而不是就只给你一个就是架构。 哦，我还要说 都是例句这样子。 我在想，也许真的台湾人大部分都看得懂 KK 音标，可是我就真的不是 KK 音标派的，我是自然发音派的。然后首尔大学这本里面教你怎么念的时候，全部都是 KK 音标。然后 你刚看很痛苦。 没有，我就直接叫学妹念注音给我听，我直接写在旁边。对， 这也是一个方式啊。 他也是用，就是我觉得你打开看的时候，你会很不懂是。它有些标示它是用，譬如说名词它是用 N， 就是用英文 N， 然后动词是用 V 这样。你一开始打开这本的时候，如果你的英文本来就不是这么有，你知道上学很用功的话，其实你甚至连 N 跟 V 什么你应该都会觉得Oh my God， 这是什么， 一脸懵逼这样。 对，我也是打开然后我看了很久，我光第一页我就理解，我觉得我可能光看第一页，我就是先去理解这本课本，他写这本课本的脉络到底是什么，就花了一段时间。 对 对，所以如果你自学就是看这个课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点，我觉得有点挫折啊，就你可能看第一页看不懂，就想要把它关起来了这样子。 嗯，然后我这边也推荐大家可以用，就是如果你今天，我先告诉大家我现在是怎么去学习这本课本，因为它没有中文嘛，所以我就是会看一句它的例句，然后去打在翻译软体上。那大家想到翻译软体，可能就会是 Google 翻译。可是我这边可能，如果你是想要了解它的意思的话，我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推荐 Google 翻译，我会推荐你可以用 PapaGo。PapaGo 它的翻译是，就是学妹认证过，觉得还 OK 的。然后，但如果你是要学念怎么念的话 ，PapaGo 它会念给你听，可是它念的就真的很韩国人，就是它念的很快又很顺，中声连到下一个子音都连得很漂亮。可是你可能会，怎么讲？应该说对，它念的快到你会觉得跟你认识的子母音发出来的音有点不一样。 对， 所以我可以建议你用 Google 翻译去听他怎么念，因为 Google 翻译的话，他是第一次念正常语速，第二次会放慢语速念，你就可以听到正确讲出来的母音的声音的样子。只是如果你是要真的跟韩国人对话，想要连起来的话，那你可以使用就是 PapaGo 直接拿给韩国人听，这样。 对对对对对，像我的话是两个会交替使用，因为有时候有些单字是。有些他们的翻译很奇怪，我就会就是多尝试几个。那像 Google 翻译跟 PapaGo 我自己也有在用，然后我还有在利用另外一个翻译是 LINE 里面，它有一个叫什么？ 它是一个官方账号 ，对，它是一个官方账号，叫做 LINE 韩语翻译。你如果去官方账号里面去翻，就是去搜寻的话，就会有这个账号。 嗯， 然后它的话就是一样，你在下面打字，然后它就是会回传它的那个翻译给你这样子。然后它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翻译，然后跟就是你的，就比如说可能韩国人，然后跟你自己可能就创一个群组，然后你只要打什么字，比如说你打中文字，那个翻译就会直接帮你就是翻成韩文，这样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会方便很多这样子。 那韩文它也会帮你翻成中文？ 对，它会帮你翻成中文。 哦、OK OK， 对，所以很方便。像现在的话，就是我把我妈，然后跟我，然后还有俊，然后还有那个翻译软体，我们就创了一个群组。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可能俊想要分享一些东西，他就会直接打韩文，那我妈就可以还看得懂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翻译机器人哦，我觉得这个很好 用，它是一个翻译机器人，这还蛮我觉得还蛮方便，而且它不止韩文它应该有英文跟日文。 哦、OK OK， 它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所以就是可以大家有自己有什么需要的语言，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嗯，对初心者来说就是非常需要。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你也把那个朋友拉进那个圈子里。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们就是韩文传教士啊， 对，我们韩文传教士怎么这样？然后像刚刚讲到那个课本呢、啊，就是我刚刚不是讲的是首尔大学跟高丽大嘛？ 对 啊，我看网络上面有些人会推荐的是大家的韩国语， 嗯。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自学的话，你也可以去可能是书店就是翻翻那一本课本，你可能会比较有兴趣这样子，因为我看网络上蛮多人都推荐那一本这样。 我如果有空去书店把这两本都翻了，我再告诉大家我比较推荐哪一本、 啊、 这样。 可以可以，好、嗯、可是因为那个就是大家的韩国有一个缺点是它好像只到初级二还是多少就结束了，就是如果你中高级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再换一本课本，就等于你要重新适应吧，就是重新适应不同的课本这样子。 没事，我是初心者，我应该看那个就够了。 那你这么认真学习，就是蛮让我惊讶的。 我在瞧， 蛮开心。 我就是瞧着你奔赴而来，我在那就是马不停蹄的跑过去，看我要花多久。 等你，男生你就快乐学习。 那你在那边有什么比较生活不适应的地方吗？还是你学校生活还没有讲完？ 我学校生活，因为老实说啦，就是、我们录太多次，其实我已经不记得我前面到底有没有讲过了。反正我就还是讲这样。 好， 就是我上课上完大概到第二个礼拜， 嗯， 然后我们就是都一直在，就是很常会在家里线上上课，所以我其实去学校的时间没有到那么的长。嗯、然后因为在上课的时间就是都一直在上课，然后休息时间也只有十分钟，所以我就是变成会是学校跟家里就两点跑这样子。所以如果说学校生活的话，就是除了我每天都是要一直听老师讲韩文，然后跟读书之外，其实其他的都还好这样子。 嗯， 对。然后一开始来这里的时候比较不适应的就是因为这边空气比较干，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流鼻血。 鼻子鼻孔太干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也忘了刚刚有没有分享过，反正我就再讲一遍。 好， 就是、 来吧。 这边的食物啊，就是台湾不是蛮常都会大家吃什么烫青菜啊、 嗯， 或者是说可能炒青菜什么之类。可是这边的蔬菜就大部分不是泡菜，就会是生菜，就是都冷冷的那种，嗯、就比较少是热的，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吃到，而且我又很不喜欢吃生菜。我就觉得很冷、 嗯、 所以就变成说我吃蔬菜的频率变得很低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刚来韩国的第一个礼拜还第二个礼拜吧，就是便秘很久、 oh, 我以前是没有便秘的困扰、欸 嗯、 就后来来韩国之后就第一个礼拜便秘很久这样子，但现在有好一点，因为我后来跟俊讲了之后，他后来就立马买了益生菌给我吃。 哦、oh, OK OK， 直接用一个 把一个战士送入你的肠胃里面。 对，但我后来也是，就是后来会自己去买菜，然后就是自己想办法煮一些蔬菜来吃，这样。 你那边的有的蔬菜跟台湾差不多吗？ 我 有看到很多节瓜。 哦，对对，这是我在这里待的蛮开心的一个点，就是我可以吃很多节瓜、嗯，因为台湾节瓜好像还蛮贵的。 我跟大家电一下，我会讲节瓜的韩文。我就是看，就是零二他拍节瓜的照片给我，然后我就去查他怎么念，他念 apple park。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其实没有认真看过。 我说什么？哎、欸，如果我念错，拜托大家纠正我。应该是 Apple Park 吧，我猜的啦。嗯，好，继续。 反正节瓜在韩国还蛮便宜的，因为我在台湾不煮饭， 嗯， 所以我就是在这边之后发现，哎、欸，好像节瓜蛮便宜的。台湾的节瓜很贵吗？ 台湾节瓜是经过烘台之后，所以很贵。如果你是直接跟农夫他们买的话，其实蛮便宜，因为像。我前女友她会拿节瓜给我，然后可能一袋里面有四小条，才不到50块。可是台湾通常你去家乐福买两条大条的就要100多、 嗯。为什么那么贵啊？ 我觉得是烘台过、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节瓜为什么会被烘台？节瓜很珍贵吗？ 应该很珍贵吧？ 台湾 有啊，他拿过来就是台湾节瓜。对， 是这样哦、喔。但反正在韩国的节瓜就很便宜，所以我就是。猛吃节瓜这样子， 那节瓜有我不知道，我觉得节瓜它这个食物听起来是一个纤维值没有很高的食物，所以它对你的、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 它对你的便秘有任何的改善吗？ 我没有只吃节瓜啦，我后来还有吃什么大白菜啊，然后跟花椰菜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硬逼自己吃、 okay. 或者是说像去吃烤肉的时候，就是可能生菜一样，就是可能塞个几片这样子，还是要逼自己吃蔬菜。 欸，我又想到你那个就是、嗯Korea 的 IG， 就是我看你煮饭，我都觉得很好吃、欸，尤其是上次那个番茄的，就是你把它从一颗番茄变成番茄泥，我觉得超强。我被这个洗到，我昨天去唐吉诃德买了一罐番茄泥回来。 你就自己煮就好了，那个煮很久它就会变成泥。我跟你讲，就是看影片都会看起来很好吃，但其实实际吃好像其实也还好。因为我真的不是那种不是属于厨艺精湛的人， 但俊是厨艺精湛的人吧？ 厨艺，我觉得跟我比起来，他等级比较高一点。 嗯嗯嗯， 他就是会煮这样子，但我的话就是变成是说有点迫不得已，如果想吃的东西，对我想要吃的东西，我好像也只能自己煮这样，因为在外面的东西都大部分还是以韩食居多这样子。 嗯， 对啊。 Okay. 所以如果要说不适应什么的话，可能食物方面吧，食物方面可能会比较不适应一点。其他的话，我觉得可能我在猜应该都会是因为是亚洲国家，所以我觉得生活上面其实都没有到差太多这样子。 所以目前真的有开始怀念台湾的哪些食物了吗？ 就台湾奶茶，好想喝些喝到奶茶。 还要指定品牌， 我想喝玫瑰鲜奶茶，好烦。 但那边、哦、我记得你上次还有说到鸡排，那边有鸡排吗？ 哦、对、啊， 還就只有炸鸡。 炸鸡不是咸酥鸡的那一种。 OK， 韩式炸鸡就都甜甜的，对不对？ 我觉得也很常吃炸鸡啊，可是如果硬要比起来的话，我就是还是比较喜欢 台湾的 炸，我好想吃鸡排哦。 OK， 好啦， 对。 那 现在的话，因为才一个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还在一个怎么样蜜月期。 OK， 我们之后就会陆陆续续分享，就是零二之后在韩国的生活就近况都会聊，大家就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对 对，如果大家喜欢听韩国生活的话，可以来跟我讲，因为其实我有点担心，就是大家会不会听到觉得很腻这样子。 管他们，我自己喜欢听就好了。 你喜欢听、 喔？我喜欢听，我超喜欢的。好，那我们来进最后的小单元推荐时间。 推荐时间。 那因为今天聊了很多韩国的事情，那我就想说，我最近看了一部我很喜欢的韩剧、嗯，想要推荐给大家，是宋慧乔跟朴宝剑主演的《男朋友》《男자친구》。哇，我念了韩文。 男자친구。 没错。那为什么会推荐这一部？是因为它是一部动作很慢 的偶像剧，就是它的。他光是确定彼此互相有心意可能就花了六集这么长的时间， 很久耶、欸、 对，所以而且他们一切都很慢，他们从确认彼此的心意、嗯、然后牵手也是一个步骤、嗯、拥抱也是一个步骤、嗯、接吻也是一个步骤、嗯、就他们不会在同一集里面立刻就发生这些全部的事情、他们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确定，他就是一个很、 慢慢堆叠这样， 对，很可爱的小品。其实我之前对宋慧乔还好，就是我没有觉得宋慧乔很漂亮哦、喔，就是我是觉得朴宝剑很帅、嗯，所以看这一部的。然后我又很吃姐弟恋、哦，所以我才看这一部。看完之后，我觉得看宋慧乔好正哦、喔， 直接被他圈粉， 我直接被他圈粉。然后还有因为我很喜欢他里面的配乐，他里面大部分的配乐都是用卡农去改的、嗯，都是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大家很熟知的这一首，就是他很悲伤的时候就会是很慢，然后转成小调；那如果他很快乐，就会是澎湃激昂的卡农。然后再、 那我应该也会蛮喜欢的。 然后那你可以试试看，虽然他是一部， 因为我很喜欢他卡农 诶。他虽然是一部步调很慢的片，但他就是看起来怎么讲？这部我看完一次之后，我就在第二次立刻二刷。 哦，你就重看第二次。 对，我立刻二刷，因为我原本是想说看完一次之后、哦、我接下来休息一下我就要去追别部宋慧乔或者是别部朴宝剑的作品，因为我就是觉得他们两个、突然很喜欢他们两个这样，然后结果我就去看了《现正分手中》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我有点看不下去，我就是可能我满脑子都还是朴宝剑跟宋慧乔，然后就看到宋慧乔跟张基龙、我就觉得、不行 不行， 对。所以我就立刻再回去重看一次，而且我是整个十六集都重看，我也没有任何加快或什么的，我就整个直接重来一次。可是有些剧它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是它的、情感太激烈了，就是它会让你觉得哦，现在被甩来甩去干超不舒服的什么的， 甩来甩去， 对，就是你的情绪被甩来甩去， 太 drama 了。 对，可是这部它就是你整个再从头看一次，你都会觉得。没有那种 很想要跳过的片段，因为我自己其实看、看剧是那种，譬如说我二刷这一部，我就会把一些很不舒服的地方跳过，因为这可能也跟我个人、就本人的个性有关，就是我是一个惯性逃避的人、所以我就会看到那些很不好的片段，我就会不想看。可是这部就还好，它不会让你有那种很浓厚，怎么讲？可是我并不会因为我看这部没有哭，或者是没有给他，就是情绪没有出口而觉得他不好看，就他还是让一部我觉得非常推荐的作品、然后刚刚讲到配乐是卡农、另外一个是我有听到一首 我自己本人从以前到现在就很喜欢的作品，是德布西的月光、然后这首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钢琴曲，然后我听到他们就是去用餐的餐厅的背景音乐是这首，然后 好浪漫哦， 我就被吸到，我就觉得 OK 这首这部可以认真， 可以这样子， 对，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宋慧乔跟朴宝剑2018年的作品《男자친구》男朋友 OK 换零二。 听你的分享感觉他很好看这样子， 你说跟你分享剧很不一样吗？ 就跟我分享剧很不一样。 你是不是都很容易你都说你会很容易把片讲得不好看？ 对啊，我就是会把就是好看的片然后讲得很无聊这样子。 好，那我推荐你可以去看这一部，我是觉得蛮不错的。 好，我推荐的话就是刚好延续上一个便秘的话题，对，我想说今天就来就推荐益生菌好了，推荐大家韩国的牌子这样子、 okay. 大家如果有便秘的困扰的话也可以去就是找找看这个牌子。 台湾买到吗？ 可以啊，可以找，可能看是要找代购，或者是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经销商，不太确定、 对，但反正这个牌子是Le Cotto Feet 是这样念吗？我不太确定，但反正是 LACTO 然后 Feet， 它是一个黄色的罐子。对，它的话就是还蛮多人推荐，然后广告也还蛮大的，蛮大啊！我自己吃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不是益生菌的关系，但反正我现在就是都排便顺畅这样子，所以就是 OK， 恭喜 分享这个益生菌给大家， 好有用哦！ 便秘有困扰的话，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OK， 那总结今天的推荐就是我推荐的是。宋慧乔跟朴宝剑2018年的作品《男朋友》《男朋友亲骨》，那零二推荐的是 益生菌，不是很 low 哎、欸，推荐益生菌什么东西？ 哎、欸，我觉得不会啊，如果 牌子是 LACTO， 然后 FIT， 自己去搜。 你如果就是用起来非常有用，我觉得推荐给广大听众，就大家可能有跟你一样的问题啊。 它有很多不同的、okay. 不同的颜色，然后代表不同的用途这样子。然后黄色是最一般的， oh. 然后它好像还有紫色啊，然后粉红色，就是会有不同的用途。你可以依照你自己个人的需求，然后去找适合你的益生菌这样子。 OK， 好，最后想要跟大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远端录音，今天实在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小插曲。如果这一集听起来很断断续续，或者是觉得不太舒服的话，我们会再努力改进的，请大家见谅， 请大家包容这样子。希望大家听得开心。 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去使用了这个益生菌，或者是你去看了《男朋友》这部剧，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欢迎寄 email 跟我们说。IG 的话，再稍等一下哈，我们就看零二有没有空。 对，我感觉一下，我最近忙不忙这样子。 好，我们的 email 是5520小老鼠 podcast。啊，520 podcast 小老鼠 gmail.com。 我感觉现在没有人可以救我了，因为他在荧幕的另外一端，我没有 lag， 所以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念完一整串。 对，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好啦，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咯， 下次听，拜 拜。